小姐， 嗯， 你不是会唱的吗？ 啊，我会唱。 那好，那叫严太太唱。 好，啊，我唱。 闲来无事真烦恼， 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， 搓搓麻将解心焦， 当当当当呀当当当， 没错那麻将先说好， 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， 平湖断腰一般高， 当你们两个人呐，胃口真好。 哎，唱得好，唱得好，接着唱。 三元四喜十三老， 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， 当上台梅花海底捞， 当当当哒啦哒啦当， 告别的周姑娘生得好， 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。 心里乱七八糟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， 命都那七索都二病， 哒哒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， 庄稼的衣色一个人包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 我胡了，清一色，嗨，怎么样？ 来人了！ 哎，别怕，我是共产国际的产儿，革命烈士的后代，有我在，你们不用怕。 啊，对对对， 这个， 对对，有萨莎在，不要怕了，不要怕。 那我去开门去啊！ 哎，我去开门。 哎呦！ 哈舍西，这儿是王护士的家吗？ 哦，是的，是的。 哎呦，王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家毛毛发寒热，想请你过去给他打打针。 现在啊？ 是现在。 哦，那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啊。 不好意思，啊，你看天都这么晚了。 没关系的。 你要去了，我们这怎么办？ 一起。 麻将。 啊，我们随便玩玩的，我们不来钱，不来钱的。 搓麻将不来钱，有什么搓头啊？真是。哦，王小姐，我是69号亭子间的，要不这样，你去打针，我来替你搓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输的，肯定不会输的。哎呀，好久没有搓麻将了。谁坐庄？ 谁坐庄了？ 是故意放冲的吧？ 啊！我半路想做清一色的呀，这副对子们本来就是要拆的。 哎，都打到什么时候了？做什么清一色呀？打牌要按规矩来啊，不允许有私心。 就是， 哎，三嫂， 嗯， 今天你赢的最多，待会儿你请客。 对， 为什么要我请啊？要请你得和我一起请。谁让王姐姐老是故意放重牌给你的呢？ 莎莎，你自己小气不肯请客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血口喷人的呢？ 啊，我可没瞎说，汤明雪，你承认不承认啊？ 傻笑什么呀？坐庄。 哎呀，再说了，王姐姐本来就应该请客吃饭的嘛。 为什么呀？ 人家王小姐天天在请我们的客，嗯，我们吃的宵夜、点心还有喝的茶水都是她掏钱买的嘛。 你瞎说啊！今天的蟹粉小龙们就是你表姐从王家沙买的，茶和咖啡都是你带来的。 要干什么呀？都在算账啊。 哎，这样吧，我提个建议，从今天起啊，不管谁赢了钱，都要从赢的钱里面抽出1/10作为买茶点的开销，怎么样啊？ 哎，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，我同意。 我也同意。 我不同意。